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轻声道：“ 还记得那次也是在司空堂吗？”“ 如何不记得呢？当初在太和殿接见众将，萧景琰目光快把严君玉脊背都盯穿。”然而他就有这样耐心，总是等，总是等。好在他的小颜这样勇敢，从来舍不得让他等。 那次是我跟洛恒学了，其实并没学全。如今闲暇无事，就请陛下给我教到底吧。 严君玉的眼睛在黑暗中带着光，安静地亲吻他。据说龙是世间最强大也是最凶狠的生物，从来不会放过猎物，主动招惹更是死路一条。但严君玉就有这样勇敢，就像他和魏如告别时说的话，他要留在京中，他不会留他的萧景琰一个人在这黄金牢笼里。月上中天，司红堂春意正浓。 听说乐游原上桃花正好，一直没有看花的心境，等到明年桃花开时，小颜陪我去看看好不好？ 窗外月影浮动，满窗柳枝摇曳。他们都还年轻，还能去看许许多多场桃花，还有春日的繁花，夏日的山野，秋日的枫叶，冬天的大雪，江山万里，无边美景，朝朝暮暮，日日月月，岁岁年年。严君玉一直不明白慎文为什么总是心不在焉，直到秋事在即，他是知道慎文多想要一个状元的。慎文的父亲对他寄予了巨大的期望，寒窗苦读何止十年，就为了这场大考。秋事之前，伴读们是聚了一次的，一起登山望远，看满山枫叶，江红未红，饮酒作诗，十分畅快，连严君玉也混在里面玩了一阵。都说状元只在慎文和谭思远之间了。虽然仍有两京十三省的举子没有崭露头角，但慎文的文章早已是炉火纯青，只是太稳重了些，不如谭思远跳脱，出的风头多。唯一让人担忧的是慎文的身体一直不算顶好。他家里也担忧，又不敢大补，秋后又病了一场，像是风寒。还是严君玉悄悄带了御医过去诊治，御医说是思虑过重，要他放宽心。眼看秋事在即，慎文总算好转了。他是瘦且高，天生的文人模样，又漂亮，连云兰看了他的文章都说：“ 哼，这还有什么悬念？要是以前还会怕圣上故意弹压，找个理由让他做探花郎。” 他说的是庆德帝的行径。庆德帝阴质多疑，喜欢弹压人，萧景琰却明朗许多。他身上有那种盛世之君才有的胸襟，从不故意弹压人，只是要臣子们都大放异彩。云兰言下之意是慎文这个状元是跑不了的，连穆凤居这样傲气也夸奖了两句。 文采气度都好，就是太沉重了，字也拘谨。 都跟你一样，笔走龙蛇，满纸乱飞才好。 秋闱前两天，万里无云，到晚上忽然满天鱼鳞碎云，所有秋闱世子全部养精蓄锐，慎文晚间却出去了一趟，回来时被严君玉堵了个正着，问他去哪儿了也不说，天气闷热，一头的汗。云兰在文华堂乘凉，留了16葡萄给严君玉吃，严君玉全端去给了慎文。云兰坐在回廊上笑着说道：“ 今天这样的云，明日恐怕会有大雨呢。” 严君玉当时没听懂，要是听懂的话，第二天就不会跟着萧景琰去狩猎了。围场还是好玩，他叫穆凤居去，穆凤居不去，只带了碧红、钟硕几个去围场猎鹿。他一心想和萧景琰比试高低，还下了大赌注，谁知道 到底还是输了。等他追着那头白鹿到了西涧下时，才发现白鹿背上早中了一箭，金色翎羽，箭杆上刻着个横字，不是萧景琰是谁？下午一场大雨，只能回营，晚上也好玩，跟着天子出行，去哪儿都是一切安排的停当。扎营的帐篷比宫殿还豪华，严君玉从来花样多，带着碧红他们生了篝火，在那烤兔子烤鹿肉，几个人围着一只鹿下手，现割现烤现吃，气得云岚又是笑又是骂， 真是哪里来的茹毛饮血的野人。 等到皇帝陛下也到篝火边时，他也没话说了，还被严君玉塞了一条烤鱼给他。 哼，快吃快吃，这个最好吃。 随行官员也自有宴会，严君玉混进去玩了玩，回来告诉萧景琰， 他没有行酒令呢，真没意思，还是咱们这里好玩。 玩到月上中天，碧红他们还要去白天发现的野湖游泳，严君玉没去，看着皇帝陛下在那处理政务，偶尔有跟军机有关的就给他看看。 我看西戎也是想和，听说他们都打到赫连老家了，都是跟他一样的金头发蓝眼睛的人。 严君玉正说着话，外面朱雀进来了，神神秘秘的盛了一个小东西上来。严君玉一看可眼熟了，就是当初在东宫见过的几次的小纸卷，还是放在碧玉馆里。以前但凡每次有这种小纸卷都事关重大，郦道勇那次王昭君出塞后面险些被凌迟，都是惊心动魄的大事。严君玉这次也来了兴趣，非要看，拿过来展开一看，上面是木凤居的字，写了一句诗： 到底几人终得路，不如终日梦为鱼。 诗是好诗，但不像是木凤居的手笔，状元郎正是雄心勃勃之际，况且他学的是儒，子非鱼却是道家的典故，这诗中的口气像是看破了功名利禄，不像是木凤居写的出来的。 谁写的？ 严君玉好奇得很，一看萧景琰的笑就知道他明白了。 你能看懂对不对？快说是什么事。 小严把赌注兑现了我就说。 严将军的脸顿时红了，想了想终究没做这交换，但也不敢去问人。像小叶相和荣恒虽然看得懂，但都是朝堂上的人，万一是有牵扯的就不好了，不如回去问慎文。但他没想到这句诗说的就是慎文。木凤居到花街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，今日是秋闱的前一天，花街上也寂静许多。秋闱惯例是提前一天入场，最晚是戌时，此时已是午时，天上开始下起蒙蒙细雨，状元郎轻车简骑进了花街。虽然朝臣进花街有点不像话，但他是郦道勇的弟子，尊师重道，别人并没有话说。他素来喜欢走侧面进去，看见郦玉坐在那个亭子里，几个小戏子在亭中演练套路。洛恒的院子还是旧样子，有竹有琴。雨渐渐大了，打得十桌以上的棋盘都作响。花厅上三面开阔，竹林的绿意一直染到街上来。木凤居进去看了看，又退了出来。他这次绕到正门，看见了紧闭的门扉和站在门口的慎门。刚刚病过一场的青年身形单薄，穿的也只是宫中旧衣。雨已经下了一会儿，他的衣服都贴在身上，看起来实在是冷。木凤居看了一眼给自己举伞的小厮，小厮会意，刚想把伞移给慎文，就听见院中一声琴响。木凤居抬头看，郦玉正趴在树上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切。他从来性情又刁钻又古怪，只有在严君玉面前还好一点。木凤居当初跟着郦道勇上课还好，进京后没少受他的捉弄，都说云岚狠，其实郦玉比他还坏十分。慎文这样淋雨，他一点不觉得怜悯，还要在这告状。木凤居看着他也是敢怒不敢言。 慎才子，我师父问你呢。 郦玉趴在树上，手里还抛着个果子碗。 你这一声不响站在这儿，是道歉呀，还是拜师呢？ 慎文脸都冻白了，声音也有点发抖，但仍然是一贯的不卑不亢，带着正气。 我知道，当日一眼错得离谱，所以向洛先生赔罪。 穆凤居不清楚往日故事，只知道慎文向来彬彬有礼，鲜有失言的时候。倒是洛恒，说是学的道家，但古怪直追传言中那些隐士，恐怕慎文只是寻常一句话就得罪了他。据说自己师父当年也没少吃苦头。利玉下了树，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，笑嘻嘻道： 我师父说了，他不过是幽灵之辈，慎公子却是状元之才，这句道歉不敢承受。 穆凤居忍不住了，轻声问慎文： 你当初说错了一句什么？我看看还有没有转还的余地。 偏偏利玉耳朵尖，顿时就听了进去，抢先答道： 那时节我跟我师父住在宫里宜春宫，他和人来看对联，说起我爹，别人说是幽灵，他也跟着说是了。 穆凤居一听就知道是极冤枉的事，宫中的伴读们找厉道勇请教被一副对联挡住的事，他后来也听说了，多半是那些伴读说起厉道勇的故事，说洛恒是教坊司的幽灵。慎文心性平和，不过是听了信以为真而已，最多附和了一句，这就被记上了一笔。但慎文这家伙就是这样老实，一点也不辩解，在这矮雨林。穆凤居看得生气，忍不住道： 他这不是悔过了吗？而且今天是洛先生传信进去，他才出来拜师的。他向来最有礼，自从见识过先生的文章后，年节都会过来请安。先生要是不想收他，为什么要让他来矮雨林呢？ 他是知道全程的。洛恒从小夜相回京后就辞了东宫，仍然居住在花街之中。所有的从龙之臣独他没有封赏，仍然做他的教坊司罪人。严君玉几次提起，圣上只是笑着混过去了，想必是还不到时候。历届元的名声满天下，宫中伴读都知道。据说当初洛恒和厉道勇住在东宫，伴读们都来请教过，奉若神明，唯独一个人走了别的路，就是慎文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